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五章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第十集。 我想他们大概吵完了。 赫敏看到金妮好奇地望望罗恩，又望望哈利，他为了掩饰着片刻的尴尬说道， 我们下去帮你妈妈准备晚饭好吗？ 啊，行，好吧， 罗恩说。四个人离开了罗恩的房间，回到楼下，发现维斯莱夫人正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着，情绪坏到了极点。 我们在外面的园子里吃饭。 他们进去以后，他说， 这里可容不下11个人。姑娘们，你们能把这些盘子端出去吗？比尔和查理在摆桌子呢，你们两个拿上刀叉。 他一边吩咐罗恩和哈利，一边用魔杖点了点水池里的一堆土豆，可没想到用的劲儿大了一点，土豆自动脱皮的速度太快，一个个都窜到墙上和天花板上去了。 哎呀天哪， 他恼火地说，又用魔杖对着一个侧立的簸箕点了一下，簸箕立刻就跳起来，在地板上滑来滑去，把土豆一个个搓了起来。 这两个家伙， 他恶狠狠地说，一边从碗柜里抽出许多大锅小锅。哈利知道他指的是弗雷德和乔治， 真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一点雄心壮志，整天就知道变着法闯祸。 维斯莱夫人把一口黄铜大炖锅砰地扔在厨房的桌上，将魔杖伸进去呼呼地转着圈，随着他的搅拌，一股奶油酱从魔杖头上喷了出来。 他们不是不聪明。 他把炖锅放在炉子上，又用魔杖捅了一下，把火点着，继续气呼呼地说着， 可那些聪明用的不是地方，除非他们很快振作起来改邪归正，不然会倒大霉的。从霍格沃茨飞来给他们告状的猫头鹰比其他所有人的加起来都多，照这个样子下去，他们最后准会被送进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 维斯莱夫人又用魔杖捅了一下放刀具的抽屉，抽屉猛地弹开了，哈利和罗恩赶紧跳开，只见抽屉里窜出好几把刀子，在厨房里飞过，开始擦擦地切起土豆来。那只簸箕刚才已经把土豆倒进了水池。 真不明白我们什么地方教育的不对。 维斯莱夫人说着，放下魔杖，又拽出几口炖锅。 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捅了一个乱子又一个乱子，根本听不进。哦，又不对。 他从桌上拿起他的魔杖，结果魔杖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橡皮老鼠。 又是他们搞的假魔杖， 他嚷嚷道， 我对他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把这些玩意儿到处乱放。 他抓起真魔杖，一转身发现炉子上的奶油酱已经冒烟了。 走吧。 罗恩从打开的抽屉里抓起一把餐具，急急地对哈利说， 我们去帮忙比尔和查理吧。 他们撇下维斯莱夫人，出了后门，进了园子。刚走几步，他们就看见赫敏那只姜黄色的罗圈腿的猫克鲁克山，他匆匆地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平刷子似的尾巴高高竖着，正在追赶一个东西。那东西沾满泥巴，活像一个长了腿的土豆。哈利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地精，他身高不足10英寸，坚硬的小脚啪嗒啪嗒地走得飞快，穿过园子，一头钻进扔在门边的一只惠灵顿皮靴里。克鲁克山把一只爪子伸进靴子，想抓住地精。哈利听见地精在里面疯狂地咯咯大笑。就在这时，房子的另一头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他们走进园子，才发现这番骚动是怎么引起的。他们看见比尔和查理都拔出了魔杖，正在调动两张破破烂烂的旧桌子在草坪上飞，互相撞击，每张桌子都想把对方从空中打落。弗雷德和乔治在一旁欢呼，金妮哈哈大笑，赫敏在篱笆边徘徊，看样子又觉得好玩又感到紧张，不知如何是好。邦的一声，比尔的桌子击中了查理的桌子，把一条桌腿打掉了。这时头顶上传来一阵清脆的撞击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见珀西的脑袋从3楼的窗口探了出来。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 他吼道。 对不起，波西。 比尔笑嘻嘻地说。 干锅底怎么样了？糟透了。 珀西没好气地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比尔和查理轻声笑着，用魔杖指引桌子稳稳地降落到草地上，连着排在一起。然后比尔用魔杖轻巧地一点，把那条桌腿重新接上，又凭空变出了桌布。七点钟的时候，两张桌子在维斯莱夫人妙手做出的一道道美味佳肴的重压下嘎吱作响。维斯莱一家九口还有哈利和赫敏都坐了下来，在明净的深蓝色夜空下用餐。对于整个夏天都吃着越来越不新鲜的蛋糕的人来说，现在就像进了天堂一样。起先哈利只顾大吃鸡肉火腿馅饼，煮土豆和沙拉，根本顾不上说话。在桌子的那一头，珀西正在告诉父亲他撰写干锅底厚度报告的情况。 我对克劳奇先生说，我星期二就能完成。 珀西挺得意地说。 比他预期的快一些，但我想一切都争取主动。如果我按时完成了，他会感到很满意的。因为目前我们司里的事情特别多，都忙着筹备世界杯呢。我们从魔法体育运动司得不到所需要的支持。鲁多·巴格曼， 我喜欢鲁多这个人。 维斯莱先生温和地说。 多亏他替我们弄到了这么好的世界杯球赛票，我原先帮过他一个小忙，他弟弟奥多出了点麻烦，把一台割草机弄出了许多特异功能，是我把整个事情摆平的。 是啊，当然了，巴格曼是挺可爱的。 珀西不以为然地说。 可是拿他和克劳奇先生一比，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当上司长的。如果克劳奇先生发现我们司里有人失踪，一定会着手调查，而不会听之任之。你知道，博沙·乔金斯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到阿尔巴尼亚度假，再也没有回来。 是啊，我向卢多询问过这件事。 维斯莱先生说着，皱起了眉头。 他说在这之前，博沙就失踪过好多次。不过说句实话，如果是我司里的人，我会感到担心。 哎，博沙这个人确实让人很伤脑筋。 珀西说。 我听说这些年他从一个部门被赶到另一个部门，惹的麻烦比做的事情还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巴格曼还是应该想办法找找他。克劳奇先生个人一直很关注这件事。你知道，博沙以前在我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认为克劳奇先生还是很喜欢他的。可巴格曼总是哈哈一笑，说博沙大概是看错了地图，没有到阿尔巴尼亚，而是到了澳大利亚。唉，不过。 珀西派头十足地长叹一声，深深地饮了一口接骨木花酒。 我们国际魔法合作司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没有闲工夫替别的部门找人。要知道，世界杯之后，我们还要组织一项大型活动呢。 珀西煞有介事似的清了清喉咙， 扭头望着桌子这边哈利和赫敏坐的位置。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活动吧？ 他微微抬高了嗓门。 最高机密的那个。 罗恩翻了翻眼珠，低声对哈利和赫敏说。 自打他开始工作以来，就一直想逗我们问他那是什么活动。大概是一次厚底干锅展览会吧。 在桌子中央，维斯莱夫人正在和比尔争论那只耳环的事。看来这耳环是最近才戴上的。 上面还戴着一个可怕的大长牙。真的，比尔，银行里的人怎么说？ 妈，银行里的人根本不关心我穿什么衣服，只要我找回大量财宝就行。 比尔耐心地说。 你的头发也难看得要命，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说，一边慈爱地摆弄自己的魔杖。 我真希望你能让我修剪一下。 我喜欢。 坐在比尔旁边的金妮说道。 妈，你太落伍了。 而且和邓布利多教授的头发比起来，这根本不算长。 在维斯莱夫人旁边，弗雷德、乔治和查理正在热烈地讨论世界杯赛。 肯定是爱尔兰队胜出。 查理嘴里塞满了土豆，嘟嘟哝哝地说， 他们在半决赛时打败了秘鲁队， 可是保加利亚队有维克多尔·克鲁姆呢。 弗雷德说， 克鲁姆是不错，但他只是一个人，爱尔兰队有七位好手呢。 查理不耐烦地说， 不过我真希望英格兰队能够出现，真是太丢脸了。 怎么回事？ 哈利急切地问。他暑假里一直守在女贞路，与魔法世界完全隔绝，想起来真是懊恼透顶。哈利对魁地奇充满了热情，他从在霍格沃茨上一年级时起就进了格兰芬多学院的魁地奇球队担任找球手，他还拥有世界上最棒的飞天扫帚火弩箭。 输给了特兰西瓦尼亚队10-390。 查理愁眉苦脸地说， 表现糟糕透了。威尔士队败给了乌干达，苏格兰队被卢森堡队打得落花流水。 维斯莱先生变出了一些蜡烛，把渐渐暗下来的园子照亮了，然后大家开始享用家里做的草莓冰淇淋。大家都吃完了，飞蛾低低地在桌子上飞舞，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金银花的香气。哈利觉得自己吃得很饱，他坐在那里望着几只地精被克鲁克山紧紧追赶，一边飞快地穿过蔷薇花丛，一边疯狂地大笑。这一刻哈利真是从心底里感到满足。罗恩小心地抬头望望桌子周围，看家里人是不是都在忙着聊天，然后用很轻的声音对哈利说， 你说你最近收到过小天狼星的来信吗？ 赫敏抬头张望了一下，仔细听着。 收到过， 哈利小声说。 两次，看来他一切都好。我昨天给他写了封信，我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他会给我回信的。 他突然想起了他给小天狼星写信的原因，真想告诉罗恩和赫敏他伤疤又疼起来的事，告诉他们那个把他惊醒的噩梦，但是又觉得现在这么幸福满足，他不想让他们担心。 看看时间吧， 维斯莱夫人突然说道，一边看了看他的手表。 你们应该上床睡觉了，你们大家明天一大早要起床去看比赛。哈利，你把学习用品的采购单留下，我明天到对角巷去替你买来。我反正要给其他人买的，等世界杯结束后大概就来不及了。上次的比赛持续了整整五天。 哇，真希望这次也这样， 哈利激动地说。 哦，我可不希望， 珀西假正经地说。 一下子离开五天，那我的文件框里还不堆满了文件啊？想到这一点真让我不寒而栗。是啊，说不定又有人将火龙粪塞在信封里寄给你呢，珀西。 弗雷德说。 那是从挪威寄来的肥料样品， 珀西说着脸涨得通红。 不是给私人的。其实 大家起身离开桌子时，弗雷德悄悄对哈利说， 那是我们寄给他的。